是。 好不容易过一次元宵节，好不容易做了点灯谜和花灯。 是的。 怎么又是胡萝卜呀？ 看这个灯谜写着什么？ 写的是一根橘红色的，上边长着绿叶子。 啊。 糖耳朵最爱的。 啊。 你觉得这是谜语吗？ 那这不是谜语吗？ 哪有这么难听的谜语啊？ 那你来一个好听的呀。 嗯，来就来。这个。有个小房子。 哦。 上面咯哒哒。 嗯。 掀开红帐子。 哦。 做个白胖娃娃。你猜这是什么？ 这就没了。 没了。 这是什么？有个咯哒哒。然后有个 胖娃娃。有个小房子啊，上面咯哒哒，掀开红帐子，里面做个白胖娃娃。 那不就是房子里做个人吗？ 这是花生。 花生？ 你吃过花生吗？哦，对了，你除了胡萝卜什么都不吃。花生壳上是不是咯咯哒哒的？ 啊，是的。 花生壳是不是很像个小房子？你把花生壳嘎嘎掰开， 房子就坏了。 里边是不是有一层红红的花生皮儿？ 啊，是的。 像不像红帐子？ 啊，是的。 把它再滋撕开，里面是不是有个白白胖胖的花生娃娃呢？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娃娃的房子给破坏了呢？ 汤耳朵， 嗯， 我们这是元宵节在猜灯谜。 是的。 我要出去看花灯了，拜拜。 好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董红游、于鹤晨为我们创作的。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唐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龙的故乡》。有个小女孩，长着黑黑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珠，红嘴唇。她和爸爸妈妈住在遥远的美国，不过她的故乡是中国。对于故乡啊，小女孩觉得就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。爸爸说，她的家乡是龙的故乡，在一片大湖里藏着好多好多条龙，难怪爸爸的名字叫大龙，女孩的小名叫小龙女。小龙女经常用手撑着脸，使劲地想，世界上真的有龙吗？好想回故乡去寻找龙。没想到很快就有机会了。有一年，爸爸妈妈和小龙女从美国坐着飞机回到中国，他们回到妈妈的老家过春节，然后爷爷又接他们回到故乡龙门岛过元宵节。他们坐着船穿过大湖来到龙门岛。龙门岛其实是一串小岛，就像是一条龙镶嵌在大湖当中。叔叔开着船带着他们来到龙门岛的。在离龙门岛还有很远的地方，爸爸妈妈和小龙女站在船头看着远处。爸爸指着湖中央两座小岛对小龙女说， 宝贝儿，你看，那就是龙门。 中国的风俗，过春节要从大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算结束。船靠岸了，一上到龙门岛上，小龙女马上就感觉到这是节日的欢乐呀。街上到处挂着红色的灯笼，人们都穿着新衣服，可漂亮了。从渔港码头一直到爷爷家的老院子， 家家户户都打扮得很喜庆。奶奶在大门口笑着抱住了小龙女。 哎呦，我的小龙女呀，回家来了。 小龙女使劲地亲亲奶奶的脸。院子里，爷爷正在扎龙灯。小龙女等不及了，跑过去抱着爷爷的胳膊，嚷着： 爷爷，爷爷，快带我到湖里去找龙吧，到底有没有龙，有没有龙啊？ 爷爷头发白了，眉毛白了，胡子也白了，戴着眼镜看着小龙女。他在耳朵边上悄悄地对小龙女说： 嘿嘿，别着急，元宵节的晚上啊，我悄悄地带你去。 爷爷正在扎龙灯呢，一个好大的龙头， 哦，火红的眉毛，长长的龙须，还有长满牙的大龙嘴。 龙可真神气呀，还有长长的龙身体，身体上都是金光闪闪的鳞片。爷爷还没有给龙画上眼睛呢。奶奶在厨房里做汤圆，她用白色的糯米粉在手上搓呀搓，搓呀搓，搓出了好多像珍珠那么小的小汤圆。 咦，汤圆不是很大的吗？这些小汤圆是要给谁吃的呢？ 小龙女以前吃的汤圆都是大大的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不点的汤圆呢。奶奶家还有个小堂哥，戴着蓝白条的小毛线帽子，他带小龙女去踩高跷。一节木棍儿上面有个小木板，用绳子绑在小腿上，这样就高高的站在高跷上了。小龙女摇摇晃晃的，她问堂哥： 哥哥，你见过龙吗？ 堂哥看小龙女踩不稳，摇摇晃晃的，就在前面拉着她的手，一边走一边说： 哦，小龙女，你来追我，你要是追上我了，我就告诉你有没有见过龙。 嘿嘿，好的好的，我来了。 小龙女呀，摇摇晃晃地在后面追，很快在高跷上就能走得很快很稳当了。踩完高跷，小堂哥又带着小龙女戴上了面具，那是大头娃娃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大大的头套在脑袋上，搁在肩膀上。他们戴上面具，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在小巷子里穿来穿去。小巷子里搭了好多根绳子，上面晾着咸鱼、腊肉，还有几只鹅和大公鸡在咸鱼腊肉底下嘎嘎嘎，哦哦哦，来回走着。跑了一会儿，小龙女身上都是腊肉咸鱼的味儿了。第二天就是元宵节了。这天早上，鞭炮和锣鼓声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，大家都起得很早。爸爸穿上了舞龙服，好威风啊，红色的衣服，黑靴子，扎一根蓝色的长腰带。爸爸和好多的叔叔一起举起了爷爷扎的大龙灯，一个人举着龙头，剩下的人拿着一节一节的龙身子。还有个叔叔啊，他举着一个彩色的球，就在龙头前面耍。在广场上，大家都围起来看耍龙灯。 爷爷拿着黑色的墨汁，用毛笔给龙点上了眼睛。 哇，龙马上就活起来了。爸爸接过龙头，带领着金龙在岛上飞，跟着那只金球飞。人们欢呼起来，哦，好看，好看。 小龙女也参加了元宵节的表演，她被打扮成采莲女，穿上小红袄，戴上花肚兜，头顶上梳起两个小揪揪，拿着小旱船一摇一摆，前面是划木桨的老少翁。这老少翁啊，是爷爷扮演的，他的脸上挂着一串长长的白胡子，还戴了个稻草帽呢。妈妈演了拿大芭蕉扇的老少婆，她头顶上箍着头巾，穿着花袄，拿着大芭蕉扇，动作好好笑，大伙儿看的都笑弯了腰。叮叮叮咣，铃叮叮咣，叮叮叮咣，好热闹啊！白天的舞龙真好看，到了晚上，岛上就更美了。晚上，龙门岛上、湖上，到处都挂满了花灯。湖上的渔船也成了灯船。小龙女全家都围坐在桌子前面吃汤圆儿。汤圆儿圆圆的、白白的，有红豆沙馅儿的，还有黑芝麻馅儿的，还有莲子馅儿和胡萝卜馅儿。小龙女咬开一个， 汤圆好甜，好香啊！ 吃完汤圆儿，爷爷冲小龙女眨了眨眼睛。他呀，要带着小龙女和小堂哥去湖上放湖灯。他们划着一艘小船，小船上挂着鱼灯和龙灯，朝湖中央的龙门划过去。高高的龙门就在前面了。爷爷停下桨，停住船，捧出了一盏盏莲花湖灯。 小龙女突然吃惊地发现，莲花瓣的中间竟然放着一粒粒像珍珠一样的小汤圆。 爷爷爷爷，这些小汤圆是给鱼儿吃的吗？ 爷爷认真地说，是啊，鱼儿们也要过元宵节呀，鱼儿吃了这些小汤圆儿，就有力气了，有了力气就可以跳过龙门，小鲤鱼跳过龙门就可以变成龙了。 这时候，湖面突然沸腾起来，无数的小鱼从水里扑棱跳起来，扑通又落下去。一条金色的大鲤鱼竟然跳到船上，跳进了小龙女的怀里。十五的圆月亮和龙门的山影倒映在湖水中，好多的鱼儿在龙门的倒影当中跳跃着。啊，小龙女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跳龙门呐。这天晚上，当小龙女睡着了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尾金色的小鲤鱼。她使劲一跳啊，就跳过了高高的龙门，变成了一条金色的小龙。小龙女在睡梦中笑出了声来， 现在我是真正的小龙女啦。 淘耳朵听听听听淘耳朵，淘 桃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桃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桃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晚上吃完了晚饭之后，呱呱又盯上了饼干，他咔嚓咔嚓咔嚓在那儿一个人吃了不少饼干，还想再吃。这个时候爸爸对他说，哎呦呦呦呦，你可快别吃了啊，再吃下去我告诉你，你肚子就爆炸了。呱呱显得有些满不在乎地回答爸爸说， 不要怕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我再吃时你可以躲我远一点，这样爆炸时就不会碰到你了。 呱呱有一个1岁的弟弟，妈妈问呱呱说，宝贝，你喜欢弟弟吗？呱呱有些吃醋地回答妈妈说， 不喜欢，因为你一直抱着他。 妈妈开玩笑地说，哈哈哈，那要不然我们把弟弟卖掉好不好？ 不好。 啊，那为什么呀？是不是你舍不得弟弟啦？ 等他长大一点才可以卖更多钱。 昨天晚上4岁的呱呱看了看同时来他们家做客的他的舅舅和他爸爸的舅舅，他恍然大悟地对大家总结说， 我知道了，舅舅和舅爷爷是一家人，因为他们都姓舅。 妈妈和呱呱的妹妹在洗碗，爸爸和呱呱在看电视，突然传来了一声盘子摔碎的声音，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声音了。呱呱看看爸爸，对爸爸总结说， 我敢肯定一定是妈妈摔碎了盘子而不是妹妹。 爸爸很好奇地问他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呱呱回答， 哎，这还不简单，你仔细听，他没有在嚷嚷吗？要是是妹妹弄的，他早就嚷嚷了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沈阳市沈河区文艺二校东校区1年10班的郑涵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赞马。 赞马，谁曾说过，马已经死去，看昨日旌旗猎猎，战鼓齐鸣，谁敢扬言那是不需要马的时代？好马有千种，真正好马，马头就是王，要正要方，眼睛是丞相，要神要亮，脊背骨是将军，要硬要强，肚子是诚实，要宽要张，四条腿是王的命令，要快要长，两耳像劈开的主管，尖而刚，皮毛像太阳下的缎子，闪光亮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赞马，谁曾说过，马已经死去，看昨日旌旗猎猎，战鼓齐鸣，谁敢扬言那是不需要马的时代？好马有千种，真正好的马，马头就是王，要正要方，眼睛是丞相，要神要亮，脊背是将军，